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89章，斗趣儿。 李琴叔处理完公事，抬头发现这俩人聊得更起劲了。一向对外人没什么情感波动的袁子峰，居然还对姑娘轻笑了一声，那笑容怎么看怎么扎眼呢？李琴叔眉头一拧，关掉手机，三两步追上去，突然开口道：“ 哎，我来扶一段吧，你也累了。” 姑娘估计是真累了，立马把工作交给李琴叔。袁子峰顿时觉得松了口气，哎呦，姑娘身上那香水味儿，跟李琴叔身上淡淡的橘子味比起来，简直太冲了。而且人家毕竟是姑娘，他不能把身上这力气都靠上去啊。但李琴叔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比他矮了点瘦了点，但好歹是个男人呢。袁子峰几乎把身上绝大部分力气都搭在对方身上，而且还感慨地说了句舒服。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 袁子峰笑了笑。 腿还疼吗？ 有点，但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严重，放心吧。 嗯，等回市区了我带你去检查一下。 袁子峰没再回他。接下来的路因为是李琴叔扶着，所以走得还挺快的。两人到了山底后，跟郑姐说了一声便打算离开了，那姑娘却突然追上前来喊道： 袁子峰！ 袁子峰看他一眼， 加个微信吧，刚才跟你聊得挺好玩的，以后公司有什么事我还能跟你聊聊八卦呢，哼，你懂的。 袁子峰本来打算拒绝的，听到后半句却改变了主意，姑娘说的肯定是李琴叔的八卦。于是他掏出手机扫了二维码，李琴叔在一旁扶着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。两人加完微信这才道了别。回去的时间李琴叔一直没开口说话，袁子峰绞尽脑汁的想话题，最后什么话题也没想出来。推开房门进房间，李琴叔把袁子峰放倒在床上，半蹲下去： 我看看腿。 袁子峰的裤腿被他挽起来，冰凉的手掌握住滚烫的脚腕，李琴叔轻轻摁了摁： 还疼吗？ 袁子峰又是倒吸一口冷气： 还是没消肿。你等会儿啊，我去前台要点冰，给你冰敷一下。 啊。李琴叔出门了，袁子峰坐在床上玩了会儿手机，突然收到条短信，是那姑娘发过来的。她说她叫苏甜甜，还说猜袁子峰肯定没记住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再提醒一下。袁子峰发了个微笑的表情过去，苏甜甜看上去有点自来熟，很快又回复了她： 子峰弟弟，实话实说，我觉得你跟秦叔哥挺配的，你一定要好好对他。 一提到李秦叔的事，袁子峰立马来兴趣了，三句两句的就跟对方聊起来了。苏甜甜这人挺幽默的，袁子峰被他逗得还弯了几次嘴角。李秦叔推门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袁子峰盯着手机微弯眉角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谈恋爱了。李琴叔不经意地问道： 和谁聊天呢？ 苏甜甜。袁子峰放下手机看向李琴树。哎，冰姐来了。 苏甜甜，袁子峰喜欢这型的。 李琴书记得她是个挺细心的女孩，而且开朗大方，是很讨人喜欢的类型。她倒冰的动作顿了一瞬，张了张嘴，本想问些什么，可半晌后轻咳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这是袁子峰的自由，和他没什么关系。冰敷真能有用啊，会不会特别疼啊？ 你怕疼还强忍着去爬山，你看你是不是自己做的？ 不是，你吃火药了你。李琴书没忍住怼了一句。袁子峰盯着李琴书手上的动作，很随意地问了一句。袁子峰这句话没什么深意，却突然惊醒了李琴书。他察觉到自己这态度有点不对了呀，他平时是不太可能说这种话的。李琴书飞快地倒了两下冰，将毛巾放了进去，没说话。袁子峰坐在床上，似乎又拿起手机回了句什么。李琴书知道自己状态不对，但还是有些烦躁，他干脆把盆放在地上，半蹲下去把毛巾取出来裹在袁子峰的小腿上。袁子峰笑了两声，李琴书还是没忍住问道。 苏甜甜。 啊。袁子峰回了个表情，放下手机，盯着李琴书的发旋，刹那间脑子里灵光一闪，意识到什么了。哎，那个李琴书啊，你别是吃醋了吧？李琴书这手上一个用力，顿了顿。 瞎说什么？ 袁子峰伸出手，双手捧着对方的下巴往上一抬，特别认真地说道。李琴书，你是不是不乐意我跟苏甜甜聊天啊？ 没有的事儿。 李琴书眉头微皱，认真地看着他。是吗？ 小姑娘跟小伙子聊天挺正常的。 袁子峰看着他，突然挑了挑眉，弯腰往李琴书的跟前凑过去。他这动作吓得李琴书浑身一个激灵，松掉手，毛巾啪的一声落地了。袁子峰动作极快，眼看着就要吻上李琴书的嘴唇了，可偏生这个时候他猛地一顿，只用黝黑的瞳孔盯着对方，突然弯了弯嘴角。吓到没有？ 你 李琴书猛地推他一把，心有余悸地看着，心脏跟疯了似的狂跳着。 你发什么疯啊？ 袁子峰顺手摸了摸他的脸，卡了把油。哎，我这腿有事儿没有？ 我又不是医生，你问我怎么知道？ 那个，生气了？李琴书没理他，将掉在地上的毛巾拿起来，站起身。你生气了？李琴书垂着眼将毛巾洗了一遍，又蹲下去把毛巾缠住他的脚腕。 自己扶住。 等到袁子峰接了手了，他才端着盆往外去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李琴书合上门之前还是回答了一句。 我再去要点冰，自己记得扶稳。 门被他啪的一声狠狠地关住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